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535集《风泥学院》。众人又看了看那少年，就见他正自个儿吃鸡翅膀呢，正吃着，旁桌聚在一起吃的就有人转过来问他： 哎，少天，吃不吃虾？ 蓝少天点点头，就有个小厮给他捧来一小碗几只很大的虾。蓝少天对着那几个男生笑眯眯，几人赶紧捂耳朵， 不要说奇怪的话。 蓝少天闻言就低头继续吃饭， 看着神神叨叨的呀。 他平时和人相处都很好的，人又聪明，也很风趣，就是会冷不丁说出一两句吓死人的话。比如说你正吃饭呢，他突然说你给旁边那个也吃一口，你肩膀上蹲着个只有半张脸的小孩。 众人嘴角抽了抽，这是何等的欠揍。展昭立刻觉得这是一个全新的斗白玉堂的方法，比如说跟那耗子说你背上趴着个小泥人，身上好脏，耗子估计会疯。白玉堂就见展昭忽然双眼亮晶晶的望自己，就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展昭见白玉堂立刻警惕，就笑着用胳膊肘轻轻碰碰他： 不要把我想得那么坏，我只是想想，不会真那么对你的。 说着展昭往白玉堂的肩膀上看了看，白玉堂就觉得浑身不自在。一旁赵普无奈看白玉堂： 兄弟，你这样被他吃得死死的不行啊，得想想对策啊。 白玉堂倒是也认真考虑赵普的意见，只是展昭除了比较馋之外几乎没什么弱点，不好对付呀。 那关于屈仲远呢，有没有过传言？ 他们那年的学生都太有名了，屈仲远什么的根本没人提起了，大家都只记得包大人和八王爷。 接着众人边聊边吃饭，展昭觉得学院的气氛还挺融洽的。 内斗很严重吗？看不出来啊。 那是啊，明面上当然看不出来，私底下就哎，反正不关我们的事儿，没这野心。 淳华也点头，他念完太学以后大概也是去军营帮他舅舅，而王琦则一心想当个书法家，都没有要考第一争状元的心。众人都有些好笑，这里大多是官宦之后，会不会是受父辈的影响呢？小小年纪一个两个，多少都是精于算计。 对了，他呢？ 展昭对不远处一张桌子努了努嘴，就见那里坐着一个年轻人，朝这边看了好几眼了。淳华看了一眼，胳膊一撞王琦，王琦回头就见那年轻人正好望过来，双方眼神一对，那人就笑了笑。王琦微微一愣，不过也对他点头，那人就站起来往这边走。 谁呀？ 我堂兄。 王琦回答。众人心中了然，这位就是王峰的儿子王宇了。于是众人又观察了一下已经走到王琦旁边的那年轻人，相貌和架势都还是不错的，看得出是个念书人，看着也不像传闻的那样傲慢无礼。 各位， 王宇对众人一拱手，然后又对赵普行礼： 九皇叔。 赵普点了点头，他应该在皇城宴会之类的活动见过王宇一两次，不过不熟，毕竟他很少回开封，貌似是该叫他皇叔。王宇跟众人打了个招呼，客气了两句之后就走了。公孙有些无力地看赵普： 他就是你姐姐的儿子，怎么你不认识的？ 我有一堆侄子侄女好不好，我还是皇爷爷呢，我皇姐把他疼得挺好的，他们夫妇俩从来不掺和朝堂的事儿，避嫌，知道吗？ 避什么嫌？ 赵普望天，欧阳就笑了笑： 呵呵，他娘是前朝皇室公主，他和皇上是兄弟， 赵氏一向都提防兄弟。 说着赵普就扑了一声，似乎觉得很好笑。众人心照不宣，大概是怕涉及到皇位之争吧。的确避嫌低调才是明智之举。 那王宇也的确是皇亲啊，哎，不过是外姓，没事的，是他爹娘太谨慎。 你俩不和呀？ 展昭有些八卦地问王琦，他关注的重点似乎总有些偏。 也谈不上不和， 纳斯心机可重了，他总是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，明里暗里总想着证明自己比王琦强。 哦， 其实他本来也不是这样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爷爷很不喜欢他。 那你爷爷疼他义子王峰吗？ 这个我不清楚，伯父好像没来过家里，我大概长这么大也就见过他几次而已，而且还是在皇城的宴会上面。王宇偶尔来是因为奶奶有时候会想他，叫他来家里吃饭。 你是说王峰没去过你家？ 我记忆中是没来过，不太确定，反正不常来是肯定。而且…… 而且什么？ 众人觉得这里头十分奇怪，王丞相收王峰做义子，他才有了之后的飞黄腾达，本应该感恩才对，为什么好像彼此不来往呢？外界传言也没这么冷淡，原来真实情况是这样的。 爷爷好像不喜欢人家提起他，我娘时常跟我说让我不要在爷爷面前提起他们家的事情。那天我听人说昊天楼很好玩，回家吃饭的时候问了一下昊天楼是什么地方，结果爷爷大发脾气，将杯子都砸了，吓死人了。 老王脾气好成这样，还有摔杯子的时候。 众人都下意识地摸了摸下巴，觉得这里头十分有八卦的价值。吃完了饭，众人离开饭堂遛弯，经过兰会书院门口，正遇上赵兰和两个女生一起将小四子还有萧良送回来。小四子和萧良边走边吃梨子，萧良还拿着个食盒，看来是装了不少点心回来。将小四子交给公孙之后，赵兰身边突然有个女生跑上来，红着脸将一样东西塞给展昭，然后转身做贼似的跑了。展昭有些纳闷，低头看了一眼，就见是一封书信。 什么东西？ 其他人都好奇，展昭想了想，认真地看着赵兰。 是否那姑娘有什么冤情要申诉？ 是啊，好大冤情呢，你赶紧看看。 展昭一惊，拆开信一看，尴尬了，原来是一封情信，信写的还蛮隐晦的，不愧是书院才女写的，好文采啊。展昭还没看完信，就感觉身边一股寒气，偷偷瞄了一眼，果然那耗子脸色不怎么好看。展昭将信折好了，交还给赵兰，那意思甚是为难呐。 他就表达一下爱慕之心而已，不用放在心上，都知道你有心上人啦。 赵兰还特地强调了一下心上人三个字儿，展昭松了口气，感觉身边白玉堂寒意稍微退了几分。 哎呦，好险啊。 正想着，赵兰身边另一个姑娘走了过来，手里提着个兜子，里头不知道是什么，塞得满满的。这姑娘倒是很大方，伸手将那兜子交给白玉堂。白玉堂正瞄展昭呢，心说这只沾花惹草的猫，然后就见眼前一个兜子。白玉堂下意识的一接， 是里边有好多冤情，少侠慢慢看。 说完，那姑娘和赵兰一起跑了，两人冲进女生书院里，就听里头闹哄哄。 送到没？送到没？ 送到了。 看了没？ 会看吧。 白玉堂下意识的低头一看，就见是一兜子信。王琦和淳华凑上去翻，就见全是情信还有话，于是都拍了拍白玉堂。 你完了呀，明天你就是全太学男生的公敌了。 白玉堂哭笑不得，同时就感觉身边一股熟悉的寒意。白玉堂瞟了一眼，果然就见展昭眯着眼睛正看他呢。 你这只沾了好多花惹无数草的耗子。 没理由啊，老子一个仰慕者都没有啊。 林业火话音刚落，一旁一个男生默默凑过来，正对上邹良的眼神，吓得转身就跑了。正乱着，又好些个书童丫鬟们跑来，手里拿着各种情书、手帕、笛子、信物分发给众人，吓得众人赶紧跑。 这帮才子佳人每天都在想什么呀？ 公孙将小四子抱起来，想问问他在女子书院里有没有打听到什么，却见小四子掏了掏耳朵跟他抱怨： 爹爹，那些姐姐好可怕，然后我说的嘴巴都干了。 不是让你去打听事情了吗？怎么变成你说了？ 那帮姐姐花枝的好厉害。 小梁子撇着嘴，然后开始学姑娘们的调门。 小四子啊，公孙先生目前有没有心上人呢？ 赵普眼皮子一挑，瞧着小四子。 你怎么答的？ 爹爹自然是有的。 我有谁啊？ 小四子瞄了赵普一眼，眨着眼，然后笑。赵普顿时心情舒畅。 谁最受女生欢迎？ 林彦火很纠结这个问题，抱着胳膊认真问小四子。小四子伸手一指白玉堂，在场众人默默看了白玉堂一眼，随后一扭脸， 肤浅。 白玉堂嘴角抽了抽，却捏住前边展昭的脖子。 谁肤浅啊？ 猫眼竟然和那帮女生一样肤浅。 对了，刚才姐姐们跟我说学寮里闹鬼鬼。 你问到闹鬼的事情了？ 嗯。 哎，别说，还挺吓人的呢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